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由叶文耀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兼团结香港基金会成员陈志思话，本港社会主要靠本地生产总值 GDP 作为标准，检视社会经济能力，衡量政策的成效，但他认为亦都有需要评估社会效益成本。陈志思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说，虽然以 GDP 衡量成效是不错，但社会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今时今日政府内部并没有准则评估政策的社会价值。香港团结基金早前发表以社会创新为题的报告，建议政府牵头制定社会效益评估机制，在推动公共政策的时候整体考虑对社会民生的影响。59年历史的亚视停播，前执行董事叶家宝说，停播当晚并没有看亚视的直播，因为说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和难过，不想在亚视熄机，不想面对亚视熄机的一刻，于是选择安静度过，但全晚都睡不着。叶家宝说，其后看到亚视熄机片段令他目定口呆，节目未完结信号就突然中断，是对观众没有一个完整的交代，认为至少亦都应该要多谢59年来支持亚视的观众和客户。现时担任协盛协丰行政总裁的叶家宝又说，公司正是计划筹组经理人公司和娱乐公司，可能会签入亚视的旧员工。路透社早前引述消息说，美军将会在今个月初派舰艇前往有主权争议岛礁的12海里范围执行新一轮巡航任务。如果属实，今次将会是美军第三次到南海执行巡航任务。不过报道并没有说明美军确实会派哪一艘舰艇和执行巡航任务的时间。外界估计美军可能会到中国和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美济礁巡航。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有关报道，重申中方一贯尊重和支持任何国家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美国华盛顿的核安全峰会之后，乘坐专机返抵北京。外长王毅总结习近平今次外访的成果，指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今年首次会晤，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坦诚和深入地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基调积极，富有建设性，对外释放出两国致力增进沟通、协调和合作的积极信号，为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最后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潮湿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较低，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师傅头先几节咧就讲到咧，我哋人生嘅大限啊，或者一啲嘅要注意嘅事啊，关口啦，有个关口真系实实在在 系 点啊？ 钱关， 钱关， 钱关，莫财， 我都好想知啊！ 莫财即系姓莫名财， 系啦，莫财。 咁啊，莫财好简单嘅啫， 现啊现莫财啊，我喺 嗱又妙论人生啦，嗱一招搞掂啊！ 一招 发梦嘅时候，梦到自己屙尿，千祈唔好屙出嚟。 咦，我成日尿 嘛，一屙出嚟就破财噶啦， 真系啊！但我成日都发呢啲梦噶， 系唔系成日你咧？而家我 成日都发梦急尿 啊！ 全人类发梦都系梦到自己尿急嘅。 呢个好紧要， 发梦点控制啊？ 我好紧要。 好， 喂，系喺梦里边屙定唔好起身屙督尿啊？ 而家咪就要讲得清楚。 系啦，你讲清楚。 哎呀，好紧要啊嘛！嗱，如果你发梦梦到自己对住个痰罐或者对住任何地方啊，系屙咗出嚟嘅。 系。 但你当然你当时可以有两可能性， 就赖咗啦， 唔赖系冇赖，但系梦到自己屙咗出嚟啦，仲要成兜都系尿咧，咁你就破大财。 哎呀， 我成日都梦到啊，所以而家新光戏院我破咗好多钱， 唔紧要 啊，所以我最有经验咧就系最有经验咧就系发梦梦到屙尿嘅。 喂，咁但系如果真系好急醒屙尿唔关事啦，系嘛？ 系我话俾你听，边度控制到噶？个梦啊，你控制唔到， 咪系咯， 真系急，系咪先？现实屙就督尿， 所以你头先问咗我之后。我又即刻列出十个破财嘅大密码。 哇！呢个一定要听啊， 抄低啊， 抄低啊！ 今日咁嘅时间， 系 唔理啊，唔理啊， 电话都唔接啦。 梦中小便就破大财。 哦，梦 嗱呢样嘢控制唔到啊，总之你梦中里边系屙咗出嚟嘅，屙到嘅。 哦，即系纯急但系屙唔到嘅， 屙到嘅你就唔见钱噶啦。 系 好啦，屙唔到咧， 屙唔到点啊？ 就即系话有笔钱唔见。但系咧 keep 住冇事， 嗯， 但如果同时见到黄金万两咧，你又发达噶， 你讲真嘅黄金定见到 care 啊？ 你真系直接啦，我都讲唔到出口嗰个 care 字，你真系江美仪嚟，江美仪即系冇揾错，即系大快人心啊！你真系，我哋最讲咪成功啫，你一直 care 啦。上一次你咪有另外一个嘅咩咩布布啊， 布布系啊，我而家直情直接啲啊，破财好紧张啊，而家谂唔到咁多修饰词语啊， 直接边同你讲啦，总之成身咧嗰啲咧，你就一定发达啊， 发达添啊， 符合所有咧你中。 咁我成日谂住佢， 但呢样嘢咧，我哋做呢行咧，同你一样啦。事实耐唔中都有啲人啊揾下你一大嚿钱俾你啊， 系啦。 咁咧通常发梦都会梦到呢啲嘢嘅， 哦， 一定嘅。 唔怪之我未试过啦，我系小便多咋。 林记卒之有一日走嚟大声讲，我卒之发梦梦到 成身都系姑姑啊！ 哎呀，真系。所以呢样嘢咧，我就相信即系听众咧可以引以为鉴啦。就 系 点样咧？即系如果你发梦梦到呢啲嘢咧，系会发达噶，真系。咁如果你醒咗，而仲闻到其味者，大发中嘅大发。 吓，我以为我只狗 啦。呢 个系根据我哋中国叫做《解梦刀》呢本书里边咧，系最经典咁厚嘅。咁本书咁厚， 系啊，先。 咁呢本《解梦刀》里边咧，又详细解释咧我哋梦魂里边嘅所有嘅嘢。咁我都有写一本书讲呢样嘢啦。咁咧，其中咧就系最灵强，亦系最受中国嘅即系解梦嘅专家研究咧，就系话原来喺梦中里边咧，梦到我哋日常生活里边系最怕、最唔可以碰。甚至佢话不能食嘅东西，嗰样嘢就 系 代表财富。咁因讲来讲去就系嗰样嘢，你唔会食啊嘛，你系最怕摸到啊嘛，同埋最污秽啊嘛，嗰样嘢就 系 嗰样。 咁我问啦，人生里边人啊，梗有啲嘢唔想见到或者系惊嘅。譬如我个人好惊老鼠嘅，我发梦见到老鼠系咪即系有好嘢嚟啊？ 系代表好嘅，所以好多时话梦中咧，点解叫相反呢？有少咁嘅含义，系梦系我嚟做咩先？梦系我嚟疏解我哋人嘅情意结， 系啊系啊。 通常我哋好憎一样嘢嘅时候，好唔中意嗰样嘢嘅时候，我哋梦中就会咧俾个机会你系见到一嚿嘢，然后你去整烂佢或者破烂佢，咁嚟到去发泄咗你嗰种欲望咧，咁你就变一个正常嘅人。所以一个唔正常嘅人，好多时话原来佢哋系冇梦法嘅，冇梦法嘅人系神经病患者嚟。 哦，吓，咁我发自己多梦，我凭恒心理啫。 但系当好多时你发咗梦，你自己唔记得嘅啫。唔系你冇发梦，你又唔记得咗。咁呢样嘢好紧要。第一个十大破财嘅大密码就系梦中小便破大财。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咧，嗱呢个咧我哋又要同嗰个面相上面讲啦。面相上面咧就鼻有门惨就可兜财。 咩叫门惨啊？ 门惨即系鼻下边呢嚿肉。 鼻下面有嚿肉啊？ 你有冇见到呢嚿肉？ 我见到啊， 呢个系门诊。 哦， 你咧都有门诊，不过你其中一个门诊崩咗啫嘛，即系代表住你收唔到个财啫嘛。 系喎系喎，我有冇啊？ 你有啲嘅，不过你有啲、嗯，不过你都使钱都劲 啫。 哦，因为鼻孔潮。 嗯，哦，咁我打翻 鼻有门诊咧、嗯，就免破财。 嗯， 鼻无门诊咧就大破财。 咁、哦、 早上咧，早上起床咧、嗯，飞条鼻毛出嚟咧，就嗰日一定唔见钱。 所以系咪都剃鬼咗去啦？夜晚 唔系剃，系剪， 剪系剪系剪 剪。咁所以咧，就喺厕所里边必须具备有嘅嘢，就 系 小铰剪一把。 系啊，我一定有。 就可以避咗破财嘅，嗱、 嗯、 呢、這个啦，好啦，嗱，陈师咧，我坐喺度嘅时候咧，就两位都冇犯以下呢一个缺， 系 就老人家都识噶啦， 乜嘢 喺度摇啊， 哦，人要福薄啊嘛， 摁脚系最破财嘅一种方法， 系、嗯、啊， 你觉唔觉有你身边有冇人啊？ 我好憎噶， 我都系、啊， 我觉得好好 搭车嘅时候咧，呢、啊、就 暴到我都喐埋张凳， 地动天摇咁样咯，眼都花晒， 系咯、啊。 通常都系男仔摁多， 男仔多。 但系我上个礼拜完咗大笪地之后搭叮叮嘅、嗯，我见到喺我对面位有一对男女系一齐摁、嗯，哇！我直情咧， 我系咪听住音乐摁咧？ 唔系啊，两个倾紧偈噶。 呢种咧就系我哋中国人咧一路嚟最认为系最破财、嗯， 人要福薄啊嘛。 系、啊、通常我哋以前阿爷啊，一见到我哋只脚 打 系啊系啊。 哇！呢、這个好紧要。第二样嘢打咧，就系、是、食完饭嘅时候咧，嗰、那个碗咧，仲有好多饭喺度咧， 食晒啦。 第时早个豆皮啊咁啊。但 系 其实咧就系、 是、 根据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咧，就讲紧就系话，如果我哋衣食好咧、 嗯， 就食完饭固然要食晒啦，就食完饭之后咧，唔好倒啲污糟水落去我哋食紧嘅嘢上面，即系要执走晒啲嘢。 好轻嘅，以前上一辈啲餸咧倒倒埋一碟先至入去厨房咩咁。 唔系啊，即系譬如我哋杯茶咧咁啦，咁啊前面啲餸都唔 系啊系啊， 倒落去。 而家好多老人家都系咁噶， 唔好嘅 呢样嘢唔好。 咦？点解嘅？ 因为嗰啲饭餸系你食紧噶嘛。 哦， 除非佢搬嚟咗啲现场，你点极搞都冇问题。 嗯嗯、 如果你系望住嘅，咁、而你去倒咗啲茶落去咧，其实代表住唔好嘅。 吓、 嗯，好多老人家系咁噶。 唔系呢个，因为我哋都见到好多人 咧咁。要注意 一下啦，饮茶有咩唔好啊？ 佢咪就系话破财咯。 哦，破财，哦，破财， 就系话唔见钱咯。 哦， 赌钱会输咯。 哦。 嗱，譬如好简单噶嘛，最近有一个 case， 我朋友佢就去见到有一只翅膀翼啊，即系好似嗰啲翅膀咁咧，金手靓。咁一摆咗喺个财商位，咁即系个财商 走咯，飞走咯，系咯， 拎走之后即刻赢钱嘅， 哇，争好远啊！ 呢个系破财，小心就系唔好摆啲嘢嚟，好似啲嗰啲 好似一对翼咁样， 有噶， 嗯， 有呢件嘢卖噶， 一定有， 啊、 一定有靓， 有呢件嘢卖 嘅，扮天使啊喺度， 嗰件嘢摆边度你都心挂挂嘅，佢飞走啲嘢。第一，天奇屋企里边唔好摆天使。 哦， 嗱呢个同宗教无关。 系， 我曾经有个客咧，就系去到即系一个屋村里边住啦，即系呢啲豪宅啦。佢成埲墙都系摆晒嗰啲天使喺度。 嗯， 咁嗰日觉得哇，天使系天堂 啊。系咯， 仲有佢屋企有细路哥。 系咯， 嗰啲细路哥全部只翼嘅。 系咯， 喺晒度，所以我都要求佢全部铲晒佢。咁、 嗯、 个屋村又唔好铲呢个，我哋屋村嘅其中一个 logo 啊、 嗯。 我情愿话唔买呢层楼啊，叫佢我 唔好住嗰度啊。 系 啊 系。点解？因为逢亲嗰啲天使型嘅嘢咧，如果摆啱喺正嗰啲唔好嘅位，咩叫唔好嘅位咧？譬如东方系得个仔嘅，你个仔个位度摆一个男性嘅天使喺度，咁你就 即系大吉利是咯，系咯， 系咪先？咁如果你摆喺东南方一样个大女 系。 咁你摆其他位好啲，但你点知撞到啲乜嘢呢？咁、所以逢亲天使嘅照片呢，我哋通常係避忌啲。耶稣基督就冇乜问题，係咪？咁你係个宗教你摆，咁我哋冇说话讲 㗎，係咪先？ 咁但係天使呢要小心㗎，呢、个就同破财冇关。但係呢，头先我哋讲嘅一样有 high 嘅，你哋头先都话啦，就发梦㗎、其实喺梦里面有一样嘢呢，亦係代表破财㗎。 咩、 就特别我哋揸车嘅人呢，就成日都会发到呢个梦，原来代表破财。是咩呢？就是搵来搵去搵唔到自己的车。你试过未？ 发梦我未试过。 即是去个停车场。 是我知道。 卒之呢就搵来唔记得咗个车白 咗。我戒咗啦。我寫低而家。 你而家点呀？ 我寫低记住个 number。 咁、你好嘢啦。咁你开始唔破财啦。 是啦，我就记住。 原来破财就係其中一样嘢，就係咩呢？就係摆低咗一样嘢 搵唔 到。咁譬如摆低架车。咁搵来搵到都搵唔到嗰个车牌边喎，咁呢样嘢亦係一个破财嘅梦境嚟。 即系任何嘢都系唔一定系车嘅，系咪？ 唔系一定系车。咁但系当然我哋讲紧汽车咧，有好多嘢讲喺梦里边，汽车又代表另一样嘢。咁我哋仲有冇时间翻嚟讲？ 转头翻嚟讲啦，好嘛？ 系啦， 好，翻嚟讲埋嗰个十大破财大密码吓。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包。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 搬咗嘅选民记得喺5月2号前更新登记住址啊！查询热线2891-1001。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嘅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喺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嘅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4点至5点。今日大赢家请嚟各路名家为你尽收天下兵器， 有我梁杰文帮你拆解财技密码， 我卢志威就会教你及实基金大户小动作，瞄准资金流向， 当然仲会同大家总结全日市况，为投资做足功课，同你一起做大赢家。 香港正面对人口老化的挑战，到2040年，差不多每3个香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现在政府每5蚊的经常开支，大概有1蚊是用来照顾长者。退休保障的责任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一起分担。退休保障公众参与活动已经展开，咨询期到2016年6月21号，欢迎提交意见。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rp.gov.hk。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就训练咗咧，我哋嘅观众听众咧，个个都成为咧大师嘅。咁咧就我记得咧，江美仪咧以前就个个都唔知道西南方咧代表女性，西北方代表女性。 系 咁啊，因为呢个节目咧，我都知啦，而且知道咧，西北方咧就摆财商，西南方摆财商，就代表男女主人咧都可以搵钱啦。咁所以由于呢个原因咧，考你两个啦。 好， 十大破财嘅大密码就话喺屋企里边边两个位系唔可以有大窗或者大门咧。 哦，明啦，一定系西北方或者西南方。 啊，原来我朋友听完之后就恍然大悟， 系点样咧？ 佢话我屋企啊嗰粒露台嗰粒窗全部咪西北方咯，怪不知佢话股票蚀到趴喺度嘅，你明唔明啊？咁佢即刻翻去咧，就将嗰个窗整个窗帘，跟住咧就喺前边咧摆一粒矮柜，即刻赚翻大钱翻， 即系阻一阻佢啦。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系阿小宝嚟啫，我哋好朋友啊，就系佢已经同我讲啦，西北方啊嗰阵时真系唔见到啲钱。咁咧西南方咧就代表个主妇情系躝街出街啫，但系躝街好喎，点解咧？因为买好多好嘢翻嚟啊。 系， 如果你买好嘢翻嚟消费有咩唔好啊？ 有钱 shopping 咁。咁所以但系系破财噶，但系破财都系消费啊好啊嘛， 买快乐。 但系边种唔好咧？就系西南方你开咗个大窗之后咧，佢系嗰啲风咧系好大， 呼呼声嘅。 逢亲屋企里边咧一大风咧，或者嗰啲门啊砰一声嗰啲闩埋咗，嗰啲窗啊缝缝缝咧，逢大风都系代表破财。 屋企有冇大风？ 我屋企唔 冇事， 唔系我闩我闩冚窗嘅。 有啲咧就系话无端端好多风。 哦，唔会，系因为开窗先大风嘅啫。 冇。 所以原来大风同埋斜风咧，又系破财嘅密码嚟嘅。所以一听到啲风啡啡声咧，你就知道呢个又破财密码。咁咧就其实喺过去咧，我哋香港人咧股票唔见钱咧，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屋企里面有个西北窗和一个西南窗。这个差不多是80%的人都是犯这个错误。方法很简单，删埋佢就得㗎 喇。唔开咪得 喇。 係啦。所以呢个嘅诀呢是对大家好有用。所以呢我就要求大家即刻攞个手机去睇一睇你屋企里面嘅西南同西北方 又冇窗或者又冇大门啦、 嗯。 如果有嘅说话呢，呢、這个就係你破财同埋搵唔到钱嘅最基本密码。咁、 嗯、 所以呢将佢删埋咗佢，同埋呢搵啲窗帘挡一挡、 嗯、 或者钱呢摆个柜。咪柜啦。咁、 啊 嗯、所以呢个呢反而呢就係最容易。 最容易解决嘅。 咁、嗯、呢就上一个礼拜呢我就遇到一个老人家呢问我佢话即係最近呢就睇女婿即係呢个女呢就唔使做剩女啦。咁最近呢就嫁老公。咁佢话喂有冇咩秘诀啦、啊？咁我话喂最紧要佢有钱啦、啊，系唔会话冇钱啦、啊，即系最紧要唔好破财啊！ 破财啊，系啊！ 咁啱啱讲呢个题目，我就谂起啦。咁咧就我教咗佢一招，嗯、你估教一招乜嘢去睇女婿？系睇佢唔会破财，同埋佢搵钱呢 即系睇样嘅啫。 上学有关噶， 上学 嗯，同个鼻有关嘅系咪？ 鼻啊， 诶试讲下。 哦，会唔会系佢个鼻个舌头应该要够肉？ 但唔好红色， 系唔好红色， 即系唔好大鼻谂， 系啦。 第一 一定要有个门撑位。 Yeah， 第二、第三咧， 同门牙会唔会有关系咧？都同一啲牙齿， 牙齿要整齐啦， 牙齿一定整 洁白啦， 系啦， 系啦， 门牙一定要整齐就唔会离婚啦。跟住点啊？ 嗯， 睇女婿啊，而家 睇女婿系咪？ 下爬咯。佢晚年唔好，咁我女咪死，跟住佢咪黑色啊！ 即系佢下巴兜兜， 要下巴都有啲肉啦，系嘛？ 千祈唔好鞋抽。但系咧要好似你同我咁呢度咧，有个仓 系啊，你知唔知我啊做极嗰啲机啊，佢都翻翻嚟， 唔好做啦， 做嗰啲咩 farming 嗰啲啊， 佢都翻嚟噶， 收唔紧， 收唔到噶， 好命啊你， 真 系 好啊，真系好， 我真系做嗰啲咩痛到嗌救命，痛几日几日喊到黐线嗰啲机咧， 系 佢都翻嚟噶， 唔该你唔好嘢，唔好整走， 冇人一定要喺度， 好重要噶， 嗱睇女婿最紧要一样嘢咧，就千祈唔好。条眉压住只眼， 哦，双眉压目， 咩叫双眉压目？你知唔知？ 我定唔系啦，我哋 你两个都唔系， 个眉同埋对眼个距离好近， 即系 代表乜嘢？ 代表住佢冇物业， 冇楼啊， 冇楼啊， 哎呀，呢个 冇楼啊，冇楼，哎，我睇先， 同真条眉同个眼中间个位置咧，代表你屋企里边有冇物业嘅？ 哦， 喂，我咁开都唔系好多物业啫，阿师傅。 开咪真系好多啊！ 我唔多啦，就系 你研究啫，系咪？ 你唔够肿胀啫， 我要肿胀， 韩国整噶啦， 我等佢收紧佢，等佢唔好肿胀啊，师傅。 我话俾你听咧，原来即系眉咧压眼咧，就即系我哋头先讲笑话冇地产， 冇地产， 其实唔系讲一样嘢，系讲紧即系神夺君权。 哦，咩叫神？ 因为眼咧，眼就系个皇帝。 嗯， 系啊，系啊， 咁嗰条眉咧，神子。 系啊， 嗰条神子嚟压住只眼咧，即系代表咧，嗰个男仔成世人咧，就系俾人虾到死。 话唔到事啊！ 话唔到事，出唔到位，就系一个亡国之君。即系李后主个相就咁噶啦，李后主你听过啦，李后主亡国之君，即系条眉压住只眼，同埋即系话亦系冇地产运咁嘅意思。所以其实系你睇男仔有冇地产运咧，睇佢条眉同个眼中间够唔够高就得噶啦。一够高够阔咧，自然就好容易有物业。 但系够高够阔，但系佢凹咧， 凹就系代表啲楼系租翻嚟嘅。 哦， 唔系嗰啲外国人嗰啲咧，外国人全部凹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冇钱噶，你唔好以为佢老搭水啊， 好早靓 住 嘅 啫，系咯，租屋住嘅啫，咁所以呢个咧就系睇女婿最紧要，就千祈唔好眉头嚟。压住只眼，咁压住只眼咧，除咗系代表呢样嘢之外，又代表住咧，走人哋屋企度住嘅， 吓， 专走去人哋屋企度瞓嘅嘛， 咁即系入罪， 即系自己冇屋企嘅，要走人哋屋企 寄居嘅啫，只可以， 啊吓，咁呢个都系属于破财同埋咧失运嘅一个 失运嘅， 咁咧就唔见钱咧，我喺过去睇过一个风水个 case 咧，都几明显， 系 就系佢突然间咧就都好有钱嘅，几好嘅嗰家人啊，咁突然间就搬咗去屋邨里边嘅另外一个单位，因为大啲啦，空气好啲啦，咁我一上去睇嘅时候咧，佢话：哎呀，最近做乜打针麻醉输钱，跟住股票唔见咗大嚿。我话：咦，好明显系破财。咁一企喺度嘅时候已经知啦，因为点解嗰啲风嘭嘭声扯风啊！第一个已经，第二我真正嘅问题，我话行出个露台度一睇个西南方，出边嘅西南方，佢屋企西南方系咩咧？系全屋村里边嘅垃圾嘅集中地。 哦，系系呢个你讲过系啊。 呢个咧就真系最唔见钱，最唔老礼。 嗰啲要搬噶啦，系咪啊？ 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乜嘢咧？仲系咧，佢咧住嗰间系一条窗煞啊！ 点为之一条窗煞啊？ 听过未啊？ 未听过。 一条窗煞嘅意思咧，就真系话咧，就系佢间屋咧望住咧一条街度直嚟。直上，而佢个单位咧 本身又扯风，又一条枪杀，咁如果中间能够 DJ 停啊都好啦，但系佢冇停 ，DJ 全部直行嘅。 哦， 咁所以后来咧，佢我讲咗之后咧，佢好奇怪，那个屋村咧就喺嗰啲路嘅中间嗰度咧加嗰啲即系突出嚟嗰啲 嗰啲薄啲系啦， 系啦，令到个车去到嗰度停一停，再转停一停，再转， 好啲 咁咧就好好多。咁所以好多时咧都系呢啲屋村嘅风水咧，有阵时都唔到你唔信啊，咁啊的确系嘅。咁啊面相上咧睇破财比较易睇啦，头先我哋讲红色啦，咁其实就系话喺鼻哥以下嘅位置，呢啲全部有红点都系破财噶啦，啊 即系撇鸡嗰啲位 系。暗疮啊，系啊， 呢度生粒黑黑 球，走米系 破财， 系 走个鼻毛出嚟破财， 系 全部呢个位全部有问题嘅都破财。 如果系流苏咧， 流苏系为咗要挡嗰个鼻，如果太过鼻窿潮啦， 系 啦，呢个 系 代表50到60岁啦， 系系。 如果佢八字里边唔够木，佢自动呢段时间会生啲须出嚟嚟补嘅。如果本身佢忌木咧，而呢段时间生须咧，咁就唔好啦， 好啦， 通常都会衰嘅啊。咁所以咧呢个破财咧，呢个密码咧，头先我哋讲咗一大扎啦，咁咧就都差唔多，仲有一个。牙梳者破财， 嗯， 你见嗰啲人牙梳未啦？ 梗系见咗啦， 即系牙得几只嘅啫，咁就唔见嘅，咁咧就全部齐晒啦。咁啊，两位啊，咁啊，今晚咧有一样嘢功课要做噃， 系 就系翻屋企咧攞把尺， 系 又喺你冲凉嘅时间， 冲咩凉 啊？度一度你个肚脐深唔深啦？ 哦，要用把尺嚟度。我心嘅都算， 你唔使而家度咁夸张，我睇唔到啊，睇唔到啊， 呢个嘛， 睇唔到啊，哎呀，你真系咁劲啊，你咁中意暴露嘅咪？ 我即刻帮你影张相， 成个地铁都见到啦，唔争在啦， 系 咪？我怪不知你咁愿意暴露，咁啊答案系咩啫？ 我唔知喎， 你个肚脐点啫？ 突啊嘛，系咪啊？ 喂，咁唔好啦， 睇我都未睇咧， 哎呀，真系衰啊，真系怨气。喂，几鬼死深喎？ 系啊，都算深啊，系 深，真系哇，真系呢个好暴露啊！妙论天下最暴露啊，系肚脐饼，肚脐饼，即系越深系代表呢个女人系越有福气，越唔破财嘅。 诶，突肚脐咪真系啱相反？ 突肚脐唔好嘅。 哦， 我见过香港有一个名女人啊，真系好有名，但系咧。名与利系相差好远啦，冇钱嘅，但系好出名嘅。佢又你又知边个衰鬼？咁嗰个肚脐咧， 收咪讲， 个肚脐咧就系突嘅。 系啊系啊， 佢又俾人睇过。咁所以咧，肚脐突与凹咧咁紧要。所以今日大家功课就一阵间攞把尺去厕所，自己度一度自己嘅肚脐，到底深唔深啦？咁如果你有一寸深咧，咁啊恭喜发财啦！ 一寸， 通常嚟讲，望都望到啦，系咪？咁今日嘅游戏就系睇睇个肚脐。 好啊， 咁啊好多嘢做啊，咁就睇睇个鼻毛有冇走出嚟，有咧就剪枝。好啦，咁应该我哋接电话啦。 大哥大哥，有传你同个新晋歌手咧？ 呢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 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嘛，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7点到9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利利，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喺今日呢个礼崩乐坏嘅香港，向天开枪竟然系合乎警例。梁振英收受 UGL 50,000,000贿款，冇咗影。朱经纬延伸手臂乱棍剥头人，冇咗影。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做报应。呢一刻我可能出嚟唔像，但世世代代嘅香港人都会放长双眼睇下你哋点跌堕咯。 我是愤怒，分分钟可烧死你。 即系呢位关女士讲嘅嘢咧，真系未必完全反映节目主持人嘅意 见， 但系有好多都反映紧啦。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李鸿贤、朗维每逢港股交易日，每晚10点喺十下十下为你挑选十大热话。 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ason 陈柏宇。 犹如天空中盘旋。让我共你一生也等对， 许，就够牵手再爱下去。细小差距，让你我牵手走到这里。